脑梗，还有动脉硬化。 嗯， 今年我检查吧，我又觉得它增加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说我的心脏2.5关闭不严，3.5吧有点反流。他说我左心室呢有轻大，我也完还有心悸。再一个呢，我还有啥呢？我还有一个吧，就是说的，胸椎，9-12节那地方增生了。就偶尔吧，就是说你做不对了，就听着那个后腰那个地方就咯噔一下子，很不舒服。就是说有时候你要洗脸的时候，它就会怎么样呢？你毛腰功夫大了，哎，它就是说的起不来了，就慢慢的，你得在那等着，它不疼了，完了你再慢慢起来。完我还有吧，静脉曲张站得久了。他在我这腿就像回不过弯了，很硬的，就那种感觉，经常吧有抽筋儿那种感觉。另外还有呢，我这舌吧多年的都裂了，你说他老像没有皮那种感觉呢。裂的吧，就那口很深，有时候吧你就不敢吃，就是。是咸的了，有刺激性的酸的东西了吧，这你都不能敢吃，你要吃吧它就很沙，它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是为什么。再个多少吧，我还有点尿失禁，你给我指点指点。 您这个情况呢，是按舌苔来说是老年的阴虚。那么你刚才讲到这个静脉曲张，那么静脉曲张这个病症啊，如果说气血瘀滞了，说明你的气脉血脉经脉淤堵了。那么还有人呢，就是体内呢，就像您呢有一些湿热，体内有一些湿热，所以您的这个舌苔呢是属于那种阴虚啊，这种情况。那么在治疗上呢，在中医上讲啊，这个热它代谢不出去，那为什么呢？就是三脉堵，气脉血脉经脉淤堵了，淤堵以后呢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症状，所以你现在呢就出现了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呢得治疗啊，你不治疗的话回头这个地方会烂的啊，你气脉血脉经脉打通以后，那他这个情况就会好得多 。 现在一般来讲咱们那个通三脉灌元阳用下来以后，他通了十二正经以后，静脉曲张的曲曲弯弯的那个小一条一条的那个鼓出来的，他都会瘪下去都会瘪下去。咱们已经有不少的朋友用过以后都瘪了，说明您现在的 消失了。 对，说明您现在一个是时间还短了点，第二个你也可以就是抹在静脉曲张上。你那个这样子啊，你那个用药的早上的时间改一改，早上改在那个7-9之间啊，就是说基本上你原来是5-7嘛，对不对？你改在7点用药就行了啊。改在7点用药 。 晚上的时候呢还是5-7不变就行了。这个不变就可以了。 另外完我再问麻烦你一下媳妇哈，就我爱人吧哈，他吧也是说的，他就是关键就是头抖，人特别的瘦，抖的那我也是四处就医了，都没查出说他是什么毛病。完了这是一。第二呢，他也是说心脏2-3天吧关闭不严。完我去徐主任你给他看看，他这个应该是他也跟我一起服呢，我还不知道他这个那什么应该怎么样服，你给我再看看。 服完以后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觉得你好像睡眠挺好的，也是说的，他说觉得也像我似的，腿上面有热乎的感觉，他也是说的。睡眠以前他睡眠不怎么好，现在睡眠还挺好的。 他呢，重点呢，因为他是这个吸收啊，这上面，所以他应该是早上是9服用，胃经跟这个脾经，他9服用第一次，晚上跟你服用一样的时间，好， 那我记上他， 行， 我记上他吧。那徐主任，等着要是说的他好了一些，完我再给你回个话。 行，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谢谢徐主任了 不客气，再见。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呦，我听您的广播很好，想跟您通话呀。 想 今天终于达到我的愿望了。 啊，说说看什么问题啊。 我是北京人 啊。 我听完您广播就想跟您说说 啊， 我胃不好。 啊，怎么不 好？年初的时候我住一回院，做了一个胃镜。 哦，做胃镜。 他那胃镜是这么写的，那胃中间有括号写胃窦。 嗯。 那个躁状慢性的萎缩性胃炎，口干舌燥还，就干的有时候夜里都睡不好觉。 嗯，口干舌燥。 有时候实在难受，我就含一块黄瓜片，我就能睡着会儿。 嗯嗯嗯。 再一个还有肚子胀。胀的，吃饭喝水都有点胀的，不吃不喝也胀的。 嗯， 我听您说是生气生的，我自个儿想的，哼，也是吧。 你生什么气、啊？ 我听您广播老是说这点事儿。 嗯嗯， 我说哼也是吧，自个儿慢慢的，自个儿慢慢调的，哎，是好一点，我觉着、 嗯。那我教过开三脉的功法，您如果做一做的话， 啊、开三脉功法，我一听这就挺好。 啊，这个你做一做，恐怕你就不怎么胀了。嗯。 啊，做一做这开三脉。 嗯。 我哎行， 嗯， 再还有我还有一类风湿 啊、哦，有类风湿，嗯， 类风湿也挺严重的，这个关节疼， 嗯嗯， 走路反正有点费劲了， 嗯，类风湿它确实会引起干燥综合症，眼干、口干、皮肤干，有的人、 啊、这与类风湿口干有类风湿有关系， 对，眼干、口干，皮肤干，还有这个下身它也干。 别处我倒没觉得干、 啊就是， 就是嘴干的厉害。 啊，嘴干嘛还要考虑血糖的问题。你应该住院查过了，没事儿，对吧？ 血糖倒没事儿。 啊，查过了肯定没事儿。住院 咱呀，血糖三高都没有。 嗯。 就是这脚有点麻木。 嗯。 它有点变形了也。 啊。 就是过膝关节就是费劲，走路费劲。 啊啊。 所以说我哎呦，我可没一会儿跟您说、说人话、让您给我看看、 看看是吧？平时怕冷怕热呀？ 怕冷， 比较怕冷， 手脚凉。 嗯，手脚凉。 我要是说人家说吃什么东西补补，我一吃补东西它就上火。 啊，你这个虚不受补啊。 啊，虚不受补。 啊，你虚你想补，但是。他不接受啊，对不 对？ 对， 一步就上火 啊！您现在这个胃也是个大问题，风湿这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两个都是一个大问题，啊，都是一个大问题。那这样子，我先给你开一个中药方， 嗯， 开了中药方呢，您回头就打北京咱们的电话，把这个方子抄了。抄了以后呢、 啊、 您自个儿先去抓个七副中药。 啊吃七副中药。 先吃七副啊不要多抓。有效就效不更方您再抓。这是一个。 哎、好嘞。 那么第二个您这个浅表性这个胃炎呢这个有增生啊有这些方面呢这不是一个好事儿。不是一个好事儿、 啊。 我倒建议你用一用一通一贯疗法。用它以后呢你吃这个药以后不管是我给你开的汤药也好还是你用大补元阳的治法也好你吃完了你得在床上躺一躺打个滚儿懂我的意思吗 啊知道 就说朝天躺右躺趴着躺左侧躺等于药在你的胃整个胃里头都沾了这么一圈 啊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啊明白明白、 哎、对对对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吃药你都得给我在床上躺那么两分钟反正往这儿侧一会儿、 啊、 往那儿趴一会儿等于在床上打了一个滚以后这个胃的表面上都有药了哎，您就可以起来了 啊方子呢、 哎、 我现在开给你不用记回头打北京电话来抄方子啊。 哎， 麻黄6克葛根15克桂枝12克